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08集。滚一。绝子药，男人用的。沈婉云低下头，看着沈妙放在自己手中的纸包，忍不住的全身颤抖起来。给任何一个姨娘下绝子药，算得上什么好法子？便是一个生不出儿子，还会有第二个、第三个。二婶，你防不完的。沈妙的话似乎带着轻微的蛊惑，落在人的耳中，竟有一种悦耳的动听。沈婉云轻蔑道， 我凭什么信你？谁知道这里面装的是不是砒霜？ 二婶不信我，自然可以让丫鬟们带着一点出去找大夫问问，或是寻只动物喂来吃一下。再是不行，丢了自己去买也是一样的。我只是指路，其中种种还得二婶自己愿意才是。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 沈婉云盯着沈妙冷然开口。为什么？沈妙略略一想，大约是如果二叔日后都没了生育的本事，七弟嫡子的位置才能坐得稳稳当当。不仅如此，作为二叔唯一的衣钵，七弟一定能够得到二叔的青睐。物以稀为贵嘛。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打什么主意？沈妙，我倒是低估了你，你想要二房绝后。 话可不能这么说，二房怎么算是绝后呢？不是还有七弟吗？不过二婶莫非以为日后还能与二叔再生一个孩子出来？便是二婶有这个本事有这个能力，也得看二叔愿不愿意啊。 放肆！ 香兰怒斥道。 你不支持？ 沈婉云气得脸色通红，沈妙的话明明白白在嘲讽他人老珠黄，沈贵那样贪恋美色的人对他不屑一顾。不过沈婉云也明白，这么多年沈贵待他早已不复当年的温柔，自己这张脸对沈贵毫无吸引力，再生个孩子何其艰难。沈妙微微一笑，不知廉耻也好，放肆也罢，总归都是在为你着想。我已经给了二婶一条活路，是走出去还是将路堵死，端看二婶怎么选择了。沈妙站起身，似乎是想到了什么，偏头道， 哦，当然二婶还可以将此事告诉二叔，毕竟你们是一家人嘛。 不过有句话要提醒你，如今我爹娘和老夫人都已经闹僵了，早已撕破脸，更不怕别的。沈婉云坐着没说话，香兰和采菊警惕地盯着沈妙。 言尽于此，告辞。 沈妙笑着走了出去。待沈妙离开后，香兰上前一步，看着沈婉云问道， 夫人，果真要听五小姐的话？ 五小姐定是没安好心。 采菊附和道， 她这么做分明是故意和老爷对着干。 是和老爷对着干。 沈婉云低声说道， 不过如今老爷与我也早已不是一条线上的人了。 夫人的意思是？ 香兰瞪大眼睛，沈婉云低下头喃喃道， 我再想想。 东院中自然有人关注着这头的一举一动，沈妙和金哲刚出了门，便见个面生的丫鬟笑着走过来道， 五小姐，万姨娘听闻您来院子里了，想邀您进去说说话。 还有些事，改日吧。沈妙却是一点面子也不给，径自拒绝了。那丫鬟有些尴尬，却也无可奈何，只得眼睁睁地看着沈妙一行人走远，转身回头禀告了万姨娘。 哼， 这是要跟咱们划清干系呢。 万姨娘有些愤然，更多的却是担忧，对沈东陵说道： 东陵，这五小姐会不会是和夫人走在一起了？要和夫人一起对付咱们？ 怎么可能？ 沈东陵摇了摇头。 就是因为大姐姐的事，他们也不会走到一起。 可为什么五小姐总是对咱们的事好视而不见？ 万姨娘来回踱着步， 莫非是瞧不起咱们的出身？ 说到此处，声音又暗淡了下去。 毕竟她是嫡出的小姐。 姨娘， 沈东陵放下书，有些头疼道： 你想到哪里去了？五妹妹不愿意和咱们交往，定不是因为咱们自己的原因。我看五妹妹对整个沈府都不甚热络，怕是不想和二房的人有一丝瓜葛，所以才对咱们视而不见。既然如此，巴结也无用，日后这样的事还是少做。 可是 没有什么可是的。 万姨娘还想说什么，沈东陵打断她的话： 咱们规规矩矩，不出什么差错，自然不会有麻烦上头。 另一头，回到屋中的惊蛰正在小声地问沈妙： 姑娘，那二夫人真的会给二老爷下药吗？ 当然。沈妙看着自己的指甲，轻描淡写道：沈婉云最看重的便是子女，如今接连丧去一儿一女，只剩下沈元白一根独苗，偏偏沈贵又不是心善之人，只有给沈贵下药才能保住沈元白的位置。 可若是二夫人将此事告诉二老爷怎么办？ 古雨一直担忧的便是此事。不会，若是沈贵知道自己被下了绝子药，一定会对沈婉云恨之入骨。就算沈元柏是他的独苗，也会因此迁怒沈元柏。沈婉云就算是为了让沈元柏活得好，也会将此事瞒得死死的。也许沈贵一辈子都不会发现自己生不出儿子的事实，便是大夫看过了，也绝不会想到是沈婉云给他下的药。 那么 惊蛰咬着牙，似乎在犹豫什么，终于心一横说道： 就算是二夫人神不知鬼不觉的给二老爷下了药，二老爷真的生不出儿子了？可不是还有一个七少爷吗？七少爷如今年纪小，日后长大了明白事理，只怕会为了二少爷大小姐向姑娘复仇。给自己从小便养一个仇人，姑娘又发了那样的誓言。 沈妙在任婉云面前说的不打沈元柏的主意，否则天打雷劈。这么重的毒誓，惊蛰到现在还有些后怕。既然立誓，我就没有打过沈元柏的主意。 虽说如此，可是七少爷一定会将姑娘视作仇人，有一个仇人整日在暗处窥伺。 那也等他长大了再说。沈妙笑了笑，可惜呀，沈元柏没有机会长大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